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然后第三个世界进一步印证了我的想法。 说话间，池小池换了一个更舒服的姿势。 东哥的世界毕竟难度相比第二个世界难度回落了不止一星半点。多亏你的提醒，经过那个世界我可以确定你不是想要单纯的通过有难度的世界来折磨我。你让同样姓楼的楼思凡出现，让他莫名其妙拥有了一段和楼哥相同的记忆。你想让我惧怕，让我难受，让我眷恋。你是想让我产生某种与回忆值近似的能量。想通了这一点，再结合楼哥跟我讲述的其他宿主的遭遇，我想明白了大半。有可能你不只从攻略对象身上获取回忆值，还打算从宿主身上获取，甚至从原主身上获取。而你之所以针对我，未必是因为我猜到了你的秘密，而是因为我第一个世界过得太过通畅，并没有产出你需要的东西。这也能解释为什么在第二个世界你突然提升了难度。第三个世界难度虽然降低了，你却扔给我一个楼思凡。第四个世界是个很有趣的世界。 说到此处，池小池抿嘴笑了笑，像是想起了一位亲密友人。 如果说第三个世界我发现了原主存在的蛛丝马迹，到了第四个世界，我终于完全确定原主的确与宿主是共存一体的。为了挑选第四个世界，你也是煞费苦心了。一方面，那个存在着虫族随时会有生命危险的 ABO 世界，另一方面展燕朝的确是个可以拯救的人。你希望我沉溺，希望我像其他宿主一样扮演上帝，可惜我扮演过那么多角色，对出演上帝没有任何兴趣。 主神嗤笑一声，不知道是对池小池这一系列推论不置可否，还是为着掩饰心虚。 再然后我到了第五个世界，我推演过你的心态，如果你要的是回忆之一类的负面能量，那第五个灵异世界无疑是最合适的。而且你开始失去耐心了，你希望我死。既然如此，我也需要给你抛出一些警告了。所以在第五个世界结束时，我特地在进入交换空间时说出了我所有猜想中最无关紧要的一个。你会在每个世界制造出幻影，想引诱我留在某个世界。我是想警告你一下，并且想看看你接下来会采取什么举动。毕竟我已经经历过 S 级的世界，还有什么可怕的？这件事后我可以确定，你并不知道我知道原主仍在的秘密。否则在第二个世界你会这样做，你是真心想让我死。不过真是不好意思，没死成。第七个世界，你的小动作更多了。你把一个穿书系统和楼哥放在一起， 你想从楼哥身上下手，削弱我，再杀掉我。 说着，池小池抬手按住胸口，挺真诚地向蠕动幅度明显增大的主神鞠了一躬。 还真是谢谢你了，这个世界还修正了我的一个认知误区。起先我是真的以为东飞鸿、布鲁、甘家兄妹都是你安排的人，想用善意麻痹我，让我留恋某个世界。谢谢你让我知道那些人都是楼哥。后来你发现不能来硬的，所以有了第八、第九个世界。你想要我体验亲手杀人的滋味，你想让我和原来的世界渐行渐远。第八个世界，我杀了南疆人。第九个世界，我亲手杀了魏十六。你一定非常高兴，因为这样你就方便为我安排最后一个世界了。最后第十个世界，你给了我一个再和平不过的平行世界。在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你想让我在这里疗上一辈子的伤，为此甚至给楼哥指定了一个身体。我拥有真正的楼哥，拥有未来，拥有一切，多好啊。 说着，池小池目露出显而易见的怀恋之情。主神一语双关， 你真应该在最后那个世界里多留一段时间。 十个世界的教训让主神不得不意识到，他根本无法掌控池小池这样的怪胎。既然如此，就让池小池滚回他的原世界，好好做他的摊子，一辈子等盼着楼影回去吧。主神不容许任何人逃出他的掌控，他会记住池小池现在这张得意忘形的脸，然后时时回他所在的世界线，欣赏他久等楼影不回时是怎样的一副表情。想到此处，主神心情愉悦了许多。 你说了这么多，不想知道我为什么这样做吗？ 不想知道。 出乎他的意料，池小池拒绝了继续猜心下去。 我对杀人犯的心路历程毫无兴趣。 那么你也应该说够了。 主神极力掩饰着内心的幸灾乐祸。 你选择哪个世界？回到原来的世界吗？我明白。 孰料池小池打断了他。 不好意思，我不回去。 主神一时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回去。 那你要去哪个世界？ 池小池舒服地向后倚了倚。 我哪里都不去啊。 你 不再给主神任何开口的机会，池小池径直道， 我要做你。 什么？ 在主神被滔天的不安席卷心神时，池小池完善了他的回答。 我的心愿不是去往任何一个世界，也不是回到原来的世界。我的心愿是，我要你的位置，我要做这里的主神。 短暂的沉默后，主神放声大笑。池小池由他笑去，安坐椅上，带着一枚银戒的手指反复甩弄着一个平安结，红穗在他掌心徐徐浮动。主神笑过之后，一阵尘烟腾过，房间内巨大的脑子不见了踪迹，而一只冰冷的手毒蛇一样缠上了池小池的脖颈。椅子边缘延伸出细长的数据触爪，轻轻松松地将池小池禁锢其中。化为人身的主神一手扶住椅子扶手，一手掐住池小池的脖子，并不很用力，只压迫着他的呼吸，故作优雅的神态间浮动着无法被完全压制下去的暴力。 你知道 你蠢在哪里吗？